喂，翻嚟啦！我哋第十三集啊，第四节嘅血案解封，有我荣少 先人， 喂 Alba， 系啦，讲开咧呢个香港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嘅山洪暴发山泥倾城意外，就一定要讲一讲呢单沃和道啊嘅冧山泥事件。好啦，呢一件事件咧，亦系创咗一个纪录嘅，即系当然啲纪录系唔错，好过错啦吓。咁就 系 呢个倒塌嘅呢个香港最高最多层嘅倒塌建筑物啊，12层楼高。 即系你好难想象一栋楼系断开， 冧咗咯，跌咗咯，唔出去 咯，咪批咗佢， 系咯，咪断开 建筑 物。系啊， 其实呢啲咁嘅景象咧，就觉得系嗰阵时美国嗰个大楼啊，撞飞机嗰个咧， 911 系啦，咁你就会想象翻嗰样嘢。如果俾你咁样谂， 嗱，大家唔使想象啦，我哋睇系零三零四 先。 哇，嗱呢一幅咧就睇到晒啦。嗱呢度咧牵涉紧几样嘢，右手边系个山坡，冧落嚟，跟住嗰个平房，但大家睇唔到啦，六层楼个个都唔系咁容易见到啦， 已经消失咗啦。 系沃和大厦就嗰扎瓦砾就 系 啦，跟住咧都未算，前边仲有个大厦咧，系叫咩名啊？叫做阵间搵搵先，系我真系唔记得咗，唔写嗰只边度中个名，系啦，有啦，景翠园系，手都记得个名啦，景翠园，景翠园嗰度咧系批咗只角佢， 系啊， 红圈。隔篱嗰度，嗱，大家而家咁睇咧，就未必知道个环境系点嘅。嗱，我俾几嗱两张相，大家做一做个对比啦吓。去0310啊，零三啊，嗱，当日事发前几靓啊，过咗和大啦， 系。 我谂呢啲可能都梯两伙啫嘛，都有钱人住嘅。好啦，跟住嗱，睇住啦，唔好眨眼啦，0311，唔见咗， 大概高拍飞咁样。 好，嗱，再去多次104俾大家睇翻先，系啦，即系话嗰栋大厦消失咗， 系， 好，系，一刹那变咗，系，系啦，咁俾大家睇一次啦，好 ，very good， 好，去埋呢个0305啦，睇翻个另外一个角度先，系啦，另外一个角度系啦，成个唔见咗，系啦，唔见咗成个山泥嗰度，其实个面积好大噶， 好大， 即系话唔知几多个足球场咁样噶，我觉得 好阔噶喺度， 有系啊，好。翻翻嚟先啦。 嗱，而家你见到噶，你见到个山坡咧，全部用晒嗰啲石屎打晒石钉嗰个，好似网咁样咧，格仔格仔咁喺翻嗰度噶。 嗯，系啊。咁咧喺嗰度咧，咁啊，喂，你九龙，你贫民区死人咁啊，最多咪消防员同埋警察救咯。 系。 但系咧，呢个香港岛呢度咧，呢一单嘢咧，系驻港英军同埋消防员系连夜搜救啊。其实系咪真有分贵贱？ 梗系有， 待遇不同。 系啊， 救出咗唔少生还者啦，包括咧呢个前大法官啊列显伦。 嗯， 嗱列显伦咧，佢就好彩喺屋企度坐喺度听收音机，啊好大雨，嘣一声，阿先生好似话有咩话雪柜啊？ 个雪柜挡住咗佢。 系啊，佢个仔啊嘛。 系啊，两个仔啱啱晾住，即系呢条友都冇乜做衰嘢嘅。 系啦，系嘛？ 系啦，唔系就生翁咗佢。 系啦，咁就佢咧最得意嘅地方就系因为侧边有个收音机， 系 原子粒收音机， 系 啲电就好襟用嘅，用电生嗰啲。结果咧冧咗落嚟山泥之后咧，那个收音机仲开着， 系 啲人咧就唔地嗌听唔到啦。咁个收音机不停咁播紧歌啊，播紧声咧。 如果系 听到收音机声， 孤寒用湿电嘅大镬 啊！系啊， 咁就冇咗啦。 一冲烂嘅时候咧，连个电都冇埋。 同埋以前嗰啲雪柜，嗰啲威士丁嗰啲雪柜咧，硬净到不得。成日夹万咁样挡得住， 我怀疑咧，以前啲人成日话核爆呢一个雪柜度得唔得？可能呢啲雪柜 嗰阵时啲 铁板好啊厚啊， 系啊， 啊咁结果列显伦咧就搞咗出嚟啦。咁其实嗰呢单嘅沃和大厦咧嘅倒塌咧就造成咗67死19傷嘅。好啦，头先嗰度咧嗰个景翠园系咪有4层楼 嘅？系 嗰4层楼啦，好在咧，原来嗰度咧仲未入火， 系 未入火咧就真系住啦。冇人住啊，真系冇事咧，冇人冇事咁啊，变咗就嗰个发展 出伤就 冇死伤啦，嗰度就嗰度整翻咯。 其实呢度死伤一定多嘅，因为咧个以为洋楼啊嘛，我住木屋啊惊山泥倾泻，屌我住呢啲楼惊咩？惊跌咩？点知你死得仲惨？ 系冇错，系啊，好，我哋而家去埋0306啊，睇埋几幅相啊，系啦，当日个状况啦，影幅相咁见到 好震撼噶， 好震撼。 当日走去睇嗰阵时， 个山咧都唔系好大，但系哇！好大幅个墙， 系啊， 0307呢一个， 喂，0307呢个恐怖啊！嗱，你睇下零七呢个啊，个景翠园咧， 嗰度咧，除咗啲山啊，咁成忽冇咗嗰度。 呢架乜鬼啊？车 Oxford 啊？呢架定定 Dodge 嚟噶？呢架 好好嗱，整个嗰层景翠园嘅大特写俾大家睇，0308。成忽冇咗 啊！系啊， 佢系点样系啊？好，翻翻嚟先啦，翻翻嚟先，好啦，我可以翻翻嚟先。佢点解会冧咧？就是、因为旭和大楼咧，佢嗰栋嘢喺度啦。 系， 佢旭和大楼一冧冇， 扮落嚟， 扮落嚟啊！系扮将佢本来嗰一 个角 四层嗰个批佢啊，系、 嗯、 批唔系冧嚟砸，系批咗佢嗰层。系啦，好啦，去埋0309。近镜啦，当然咧系近镜系净啲瓦咧系咁高啦，见到咧 系 大石贝雷帽啲就系英兵啦，或者英兵啦。 话时话呢度唔用军方嘅力量咧都救唔掂喎， 系冇错。 一来系一个斜坡，一系嗰啲系半山嚟噶嘛，同、 嗯、 埋你冇嗰啲架撑真系救唔到。 系啊，所以当日个状况其实都好令人心痛。咁啊，其实诶翻翻嚟先，阿先人你讲讲咧，当日嗰个社会状况咧，譬如话通讯设备又或者系。电视台新闻是怎样的呢？ 电视台新闻有讲的，多数都是看报纸啊，同埋啲人真的有八卦去看的。是啊，同埋72年啦，即是麦理浩就刚刚上任。 是。 啲人呢就觉得之前那个大轮子、 嗯、 大轮子很大镬的，什么十亿华探全部都是他啦。咁啊刚刚大轮就到呢个麦理浩上麦理浩上嚟啦。 个名字都觉得咁衰。 那个大镬啦。 麦理浩。 吴理仲好，麦理浩啊啲真係。 好多话麦理浩临尾呢啲人访问佢呢 我 讲读你呢、這个。呢、這个系佢上任遇咗第一单最棘手嘅事。 佢一上任就嚟。 跟住佢即刻咧，即刻揾咩咧？揾嗰啲獨立調查委員會成立咗， 系啊， 就去要佢哋遞交報告。 嗯、 結果咧啲報告好詳盡咧，就話因為邊度嘅山泥嘅問題啦，乜都好詳盡啦。但我唔喺度講啦。咁咧，而麥理浩呢一份報告書咧，係促使咗幾十年之後，十幾、二十、三十、四十年之後咧、嗯，香港成個山坡、 嗯、 周圍做護土牆，周圍搞嗰啲蓄水池。 嗯 排洪系统咧，系呢个系最紧要嘅一个报告书嘅开端嚟嘅。 系啊，是有阵时又成立土力工程处有 冇错，系啊， 带挈咗一个人嘅。 嗯 嗰、那个就是胡应湘，佢啱啱 追住先， 佢啱啱喺呢个美国麻省理工读完书翻嚟，冇、嗯、人够胆搞呢幅嘢，因为你揾唔到专家， 系啊， 全世界冇呢啲专家噶， 系啊， 冇人会喺射波度。你谂下外国地方咁大， 嗯、 我做乜 Q 嘢喺个山坡起楼啫？ 搬远啲啦， 系啊， 或者起高啲啦， 系冇人揾唔到人肯孭呢只镬，点、样搞翻掂呢平嘢？ 系啊， 胡应湘我嚟， 系啊， 佢就搞掂咗啦， 整啲嘅护土墙， 系啦，同埋香港系呢啲咪护土啊、斜坡工程嘅权威， 系啦， 冇人会， 你都唔知啊。 喺啲山 九十年代啊，到二千年前后啊，外国好多嘅人系东南亚啦，或者系加州啦，系嚟香港做学嘢勘察。 系啊，学呢啲啊嘛，打石钉啊， 系啊， 呢啲 学排水啊啲嘢啊嘛，嗰啲射波嗰啲。 特登嚟香，冇一个地方好似香港。 系啦，就人烟稠密喎，喺度冇地方起，就喺个山隔篱又要搵地方起楼，跟住仲要咧喺个山系有潜在危险嘅。 系啦，嚟嗱。葡萄牙人都中意喺个山度起楼嘅、嗯，但佢唔会改变个山势嘅， 系、 依山而建嘅、嗯。你睇下澳门啊，巴西咪 系 咯，佢成个支住个山啊，咁慢慢起上，佢就唔会好似香港 劈一橛 出嚟啊，有啲度批咗佢起嘅，唔会咁样嘅。 系啊，好啦，嗱咁咧讲咗呢个618雨灾之后咧，咁、事后咧当然啦，就呢两个地方啦，呢、這个鸡寮同埋呢个旭和岛咧、跟住嗰个地方系冇再。起楼嘅系做咗个休憩公园咧，俾大家去即系叫做我哋叫做纪念呢件事情啦，呢、件唔系咁开心嘅事情啦。咁亦系调翻转头，亦系冇人敢去嗰度起楼啦。 系即系我就有去报道过， 我哋 信人信义， 我哋拍摄系有料到， 系啊， 嗰度有料到。 系你好阴噶嗰啲地方，始终好多人。 黐线噶，佢拍嗰时候我都系毛管冻啊，顶喐河道嘅。 我哋睇埋啲相啦。 跟住我哋咧讲一讲啦。好啦，呢、這个跟住鸡寮嗰度都系啦，变咗个公园啦、好啦，咁跟住咧呢一个雨灾咧就导致咗几件事情咧就发生咗啦。头先私人讲咗咩土力工程处啦，喺、娱乐界上边咧，喺、当日咧618雨灾咧系进行咗一个好大型嘅赈灾活动。 阿拉重筹款啦， 系啦，佢去0320啦， 系啦， 话呢个任伯弃保啊，系嘛， 系啊。 系啦，好，翻翻嚟啊， 系成班嘅咧，嗰梨园啊，梨园子弟啊，嗰啲艺人全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十二个钟头嘅一个马拉松式嘅一个叫慈善演出、赈灾演出。 嗯、 初头咧就丽的呼声做先，就筹咗几廿万， 系， 哇，无线叫你咁筹。啲吹雞又揾阿梁醒波啊，李小龍都有份喎。跟住好多人咧就話任建輝、白雪仙啦、新馬仔啦，咁好多人咧就去不停咁做一個慈善活動。十二個鐘頭，你麗的籌咗幾廿萬，佢籌咗900万。 900万係好恐怖嘅 數字啊！ 但72年，我諗啲人都係200-300元一個月人工。 係啊，好去埋0321，係啦。真的有接线生活开始 是啊 听电话。那个节目呢叫做无线电视筹款赈灾慈善表演大会、啊 嗯。 好啦咁好啦返返嚟啦。就由嗰陣时开始呢就开始呢电视台就发觉咦咦啲慈善机构喂呢条桥有一諗 喎。就是东华电视。 东华三边同埋宝良嗰啲呢就嚟了啦就开始呢由5个钟、8个钟咁样做节目筹款啦咁样嘅就呢度开始嘅、 嗯。 好啦讲开头先我哋讲开啲改善措施呢咁我哋要睇一睇啦 ,0401 啦。金垂直嘅斜坡、 嗯， 依然用护土墙嚟控制住佢嘅。其实呢一个方法咧，你如果去外国嘅话咧，都有护土墙嘅。当你隔篱有啲受保护嘅建筑物嘅时候， 嗯、 假设啲历史建筑，你会见到护土墙。大规模嘅护土墙建设系香港先有嘅啫。 系啊， 足足整足几十年。 但呢一只都唔系好夸张嘅，呢只系喷沙咋。 系 啊，落落网而系喷沙嘅啫。 系好，佢埋0402啊。 嗯， 系政府摆咗好多好多资源落去做呢一样嘢， 系啊， 先至做到而家我哋打风落雨咧， 有啲规模， 系啊， 保护 啦，叫做唔系叫做唔使死人啊。唔使讲得远，讲翻近，就上年嗰只天鸽啫，你就见到咧，香港同埋澳门个基建设施嘅最大分别啦。 系 香港系冇再死人噶啦，而家落大雨打大风就系靠呢啲嘢去搞掂咯， 水浸都冇啦。 系啦，好嗱，点解可以做到水浸咧？香港系排得切嘅话咧，就去埋0403啦。这个呢一啲引水道就引去一啲排洪嘅地方嘅。 係 啦。你顶头上面浸满晒其实佢下面呢浸啲水喂你如果你浸住你唔俾佢排嘅话呢 佢永远喺度。 浮起咗嚟囉。 係呀。 浮起嗰啲山石囉。沙石囉。咁变咗佢下面其实吸满咗之后呢喺下面走到嘅。有啲引水道引晒水去一啲大型嘅去水嘅隧道嘅。好去埋呢个 0404 啊。系啦，呢啲啦，就系、是、一啲大型嘅水道啊嘅交汇处啊，同埋佢个作用啦。好，跟住咧嗱，呢、這个去水道都唔够嚟紧呢个夸张啊，去埋0405。呢、这、一个咧，如果唔知道，大家以为咩地方啊？ 建筑 以为啲咩好堂嗰啲咩大堂啊，啲礼堂嗰啲。 其实呢个系一啲大型嘅蓄水池。 系啊，啊呢个应该是香港嚟嘅。 系啦，啲大型蓄水池咧喺边度咧？就喺嗰、那个大型嘅市区，譬如话嗰个地方好似跑马地咁样。 嗯。 如果落雨系一个窝型嘅一个盆地啦。 系。 咁你如果再满晒水嘅话，咁跑马地低洼地方咪会水浸咯。 系。 唔使怕。下面仲有啲排洪设施，即刻开咗啲排洪设施，就将有剩嘅雨水就储喺呢啲地方入边。咁、而呢啲地方咧储咗水之后咧，等佢天下气清之后咧，就慢慢将啲水排走嘅，系啦。 即系挖一个更加低洼嘅地方，令到住人嘅低洼嘅地方咧就唔会浸啊嘛。 系啦，冇错啦，去埋0406啊。呢啲工程咧，香港真系我觉得不得了。所以有时咧，我哋香港政府有时用好多基建咧，做咗好多呢啲事情咧，系令到我哋香港嘅普罗市民咧得到生命安全嘅保障嘅。好，去埋0407，系啦，哇，真系好大，嗱，好好笑嘅。翻翻嚟先，系啦，翻翻嚟先。嗱，我哋有时呢啲会炸政府啦，就下插嘅。跟住我哋做节目咧，竟然有人话我同 Apple 系阻滞。 黐线！ 你呢个阻滞讲乜嘢？阻滞？ 你知啊？其实你话喂，我真系想闹人嗰啲，你知唔知点解叫政治点为点分左右嘅咧？系、嘛？ 唔係佢係咪話我哋 親政府講嘅？ 即係 我查插政府， 即係個重要部位有啲人話 十男九組啊，十男九組啊， 香港人嘅香港以前嘅親陀就叫右，親共就叫左。其實早期喺法國嗰個議事廳裏邊咧， 喺皇帝 係右邊嘅咧，多數係嗰啲咩啊？嗰啲 親王 唔係嗰啲係 親建制， 唔係親建制，嗰啲係資本主義嘅。右左邊嗰啲咧就係奉行呢個共產，即係大家共產啲嘅，即係啲錢唔可以做生意人有咁啊，變得係咁樣分嘅。但係你嚟咗香港，變得親台就有，因為其實台都可以係共產嘅。 係啊，唔係其實國民黨同埋共產黨基本嘅本質係差唔多， 係一樣。 好報以實為黑嘅嗰個組織嚇。好嗱，而家差唔多夠鐘啦，已經夠鐘啦。咁我哋咧俾一分鐘時間咧，阿 Albert 講講呢十三集嘅感想先。係，現場俾你講一講。 咁大， 喂，唔係講一單好，即係講一單嘢好笑，即係好似死神來了咁嘅。嗱，喐和道冧樓有個附近有個居民咧，有個女人喺度住。 係， 咁啊一見到呢單嘢就真係驚啊嘛，大佬啊，成好似成個山腹批佢咁，即刻搬啊移民。 係， 去咗呢、這個去咗去加拿大嘅温哥華，點知咧搬咗去廿年後，即係死神揾你咧，廿年後。都追翻嚟，佢亦都系死喺，俾啲泥土淹没， 淋死呢边唔死，嗰边死啊！ 系啦，去咗加拿大都要死， 真系惨。好，喂，仲有三十秒，继续讲埋先，即系帮你顶咗嘢。 唔系，咁因为都好，即系一个好好好嘅一个经历啦。咁、你。先人又咁出名啦、做呢个主持系咪？咁、我哋拍 我唔 系 好出名，我俾人闹都出名， 唔系啊，未俾人闹之前都出名噶啦， 系未俾人闹之前都出名嘅。咁同埋各个人，我觉得我哋三个各个人有各个人嘅风格啦。咁啊竟然有啲火花，有好多人又话咩黄金组合嘅，话真系太过抬举啦，唔系即系成梦错爱。 中国人讲个黄金有两个字，一个贬义嘅，系咪？系啊，有贬义嗰啲都可以。 钻石组合就冇贬义啦， 系啦，黄金系有贬义嘅可能。 嗱，跟住咧，下一集咧，我哋叫第二个先人啦，第二位啦。咁我暂时可能咧会同先人会顶住个鸡头先嘅。咁可能我哋会有新嘅主持会出现嘅。咁而家我 先， 我先人知道我都唔识同女仔做节目嘅。 我好擅长，不过佢话唔揾我。 我系啊，我最擅长，好似最叻，好似最好倾嘅节目，同我家姐，好似最劲噶啦，已经系极限嚟噶啦。 但有时我哋讲啲太过资料性嘅嘢咧，我惊佢又闷啊。 系啊， 即系如果叫女仔嚟咧，我惊佢闷啊。 唔系净系女仔咁简单，啲人想睇啲多啲养眼嘅嘢啊嘛。 哦，咁 系啊，即系可能靓仔都 OK 嘅。 系 靓女啊， 真系要靓仔先得。 系好，喂，咁今集时间差唔多啦，咁啊下集同一时间继续有血案解封嘅第二季啊。好， 系 season two， 好，下集见，拜拜， 拜拜。